少坎坷艰难，有了爱心与奉献，我们相依相伴。是心之冷暖，情到深处天地宽，生命能灿烂。人间有真情啊，啊真情在人间，穿不心的冬 人间自有真情，宋祖英所演唱。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所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编辑葛剑锋，主持人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节目准时再见。 风雨漫漫，多少坎坷艰难，我们相依相伴。是情悠悠，寸心之冷暖，情到深处天地宽，生命能灿烂。人间有真情啊，真情在人间。